每年暑假咧，我一家四口咧都會翻香港走一轉嘅，特別係探下我太太 Carol 嘅爹哋媽咪啦。咁啊，好感恩噶！每年暑假咧，我哋一家人咧喺香港都有美好嘅時間啦，同香港嘅家人朋友相處啊。咁啊，每一次去咧，我都好想同我兩個仔 Matthew 同 Mark 嚟到係周圍好似遊客咁咧行一行啊，去認識一下香港啊依、這個昔日爹哋成長嘅地方。咁我咧就會帶 Matthew 同 Mark 咧翻去爹哋舊陣時住嗰條街啊。或者帶翻 Matthew 同 Mark 話：，爹哋嗰陣時就喺度讀幼稚園㗎啦，咁啊，好有趣一個嘅經歷啊！咁我記得前年啫，我哋翻香港嘅時候咧，有一幕咧係令我好感動啊！就係咧，我好想帶我仔 Matthew 咧去翻昔日我爹哋喺我細個嘅時候帶我踩單車嘅地方喎。咁啊，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可能讀緊小學啦。我爹哋咧有幾個週末咧就會帶我去踩單車嘅喎，咁我哋踩單車都踩幾遠噶。我哋咧就由大圍開始租一個單車，然之後咧就踩去大埔啊。有冇人踩過呢條路啊？都好多人喎、你哋會熟過我啦。咁啊，當時咧真係一張相都冇影過，但係依一個經歷咧喺我嘅心裏邊咧係好刻骨銘心啊！塑造我成為今日的我，所以我很想帶回我的兒子都踩回同一條路。我十三歲就跟家人過來溫哥華了，即是對香港的地理我現在真的很不熟的，大圍和大埔在地圖哪裡我都不知道，但當然很快在 Google Maps 上一找，找到了，就真的我有機會跟 Matthew 和他表姐就有機會咧踩翻呢一條昔日我爸爸帶我踩單車呢條路啊！哇，一幕一幕嘅回憶翻翻曬嚟啊！我哋會踩住即係沿住城門河一路踩啦，然之後經過沙田馬場啊，然之後就去到吐露港公路，哇，好靚嘅景色啊！喺岸邊一路踩就去到大埔。哇，我諗我爸爸咧今日在天家咧，佢都真係回心微笑。我諗佢想象唔到今日我會竟然帶我個仔踩翻昔日同一條路我爸爸可能當時唔為意啊，但係佢依個舉動咧，帶俾我好大嘅影響，塑造我成為今日嘅我。原來我不知不覺咧，我都愛上咗踩單車喎。所以多年嚟咧，我就好中意踩單車嘅，有時會踩單車翻工放工啊。咁啊，我 Matthew 同 Mark 好細個嘅時候咧，我已經買咗個單車 trailer 咧，拖住佢哋兩個係周圍踩噶啦。咁但係幾年之後咧，佢哋兩個夾埋咧百幾磅咧，我真係冇能力拖得去喐啊，尤其是上斜路啊。咁但係好啊，今即係近年咧轉埋電動單車嚇，你唔係好踩咧，佢都自動去噶啦。咁有時咧仲真係踩成個鐘咁樣接佢哋翻學放學咁啊，佢又開心啊，我又開心。咁所以。哇！爸爸昔日嘅呢個舉動，原來好影響緊我喎。依個對單車嘅興趣傳承咗俾下一代，傳承咗俾我。咁喺個過程當中咧，原來咧我又不知不覺將呢個影響咧傳承咗俾我兩個仔喎。阿 Matthew 同 Mark 咧，佢好細個咧已經好中意係學踩單車，或者係好細個已經識踩啦。啊，因為佢有一日。即係佢好想期待有一日能夠同爹哋一齊踩單車。爹哋將個影響傳承咗俾我，我亦都將個影響不知不覺嘅傳承咗俾我兩個仔。唔知你咧，你會唔會回想翻有一啲嘅影響都係上一代帶俾你？可能你嘅爸爸媽媽啊，或者係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做咗某一啲嘢，講咗某一啲嘅説話。帶俾你好大生命嘅影響咧，又諗下喺屬靈嘅層面咧，會唔會啊？我哋嘅爸爸媽媽上一代，或者係昔日嘅牧者，一啲屬靈嘅長者啊，講一啲嘢，做一啲嘢喺我哋生命當中，帶俾我哋好大嘅影響，塑造我哋嘅靈命，成為今日嘅我哋咧。今日嘅題目係塑造下一代嘅門徒啊！這個題目有兩方面可以應用啊。對於在座家長 當然我們最大的使命就是很想塑造我們的子女成為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一生的來到是認識神、愛神、服侍神。如果你說、哎、我的子女都大了，或者在座應該很多是公公婆婆、爺爺嫲嫲，是吧、哎、不要看小你的角色、哦、原來你們對孫子孫女都可以樹立一個很強的屬靈榜樣，在屬靈的層面來到塑造。所以第一個層面，我們在家庭的環境底下很想塑造下一代的門徒。而第二個層面呢，整間教會神給我們的使命，豈不是叫萬民作我們的門，作耶穌基督的門徒，是吧？所以原來塑造下一代的門徒，這個是我們整間教會的意象來的，也是耶穌基督給我們的吩咐。说要塑造下一代门徒，首先我们要去明白门徒的定义是什么，当然是全心全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究竟你和我都会不会将一些属灵的影响带给下一代，无论是家庭当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孙子孙女，又或者在整个教会的层面，对下一代信徒、对新信主的朋友来讲，会不会都带给他一些属灵的影响，以致我们能够塑造下一代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不知道讲到塑造下一代门徒，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可能你会想起的就是、哦、这应该是门徒训练、啊、现今社会文化呢，很讲效率的，很讲速度的，所以我们会举行一些很大的布道会，又或者是一些大的教会，一个牧者跟几千人讲道、啊、这就最有效率了。这又未必错的，耶稣都跟几千人讲道，是吧？但是原来塑造门徒不单单是停留在这些层面或者方法，有另外一个塑造门徒的层面，我们需要去思想，原来就是导师和门徒，导师和学徒、okay? Mentor 和 Mentee 很亲密的关系，一起来都是同行。当我们看一看整本圣经呢，原来是充满很多导师和学徒的关系，无论新旧约都是，是很亲密的。学徒在导师的身边，每一步来都是观察学习，属灵的影响就是藉着一个这样的模式，从导师传到学徒的身上。举几个例子，旧约圣经摩西就好像导师一样，来都是塑造亚伦作为学徒，装备他，使他有朝一日能够带领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嘛。然后再看看旧约圣经，咦，以利亚咪亦都喺度装备紧以利沙啦，成为下任嘅先知，系咪？咁然之后，当我哋睇睇新约嘅时候，诶，其实耶稣同十二门徒嘅关系，亦都系好亲密，导师同埋学徒嘅关系。嗰十二个门徒唔系坐喺度斋听噶，唔系听完就算噶，而系好亲密嘅跟随耶稣嘅每一步。耶稣去到边，十二门徒喺度啊，喺身边听紧。并且很想是实践从耶稣基督而来天国的教导。所以原来导师学徒很亲密的关系，成为一个你和我今天要思想的方向，我们怎样去塑造下一代成为门徒。所以现实是什么？塑造门徒是不快得的，漫漫长路，来日方长，需要一步一步有耐心的，俾下一代信徒睇到我哋所讲所行嘅榜样，从而喺属灵嘅层面嚟到系塑造佢哋成长啊！唔可以系贪快，唔可以讲效率嘅。今日嘅信息亦都好想将我哋焦点摆喺一对好多人都认识嘅师徒关系啊，就系、是、保罗同埋提摩太啊。刚才嘅经文。多謝主席，好清楚地讀出嚟自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到十七節。哇！呢段聖經咧，原來好多好豐富嘅主題啊！有啲聖經學者指出，啊，呢段經文咧就係、是、教導我哋喺末世應該點樣過信徒嘅生活， 啊，当好多人都偏行咗神嘅道路嘅时候，你同我应该点样回应呢？亦都有学者指出，啊，呢段经文嘅中心信息系指到神嘅话语，啲圣经都系神所默示嘅，并且圣经有啲咩益处呢？哇！神嘅话语就系咁奇妙噶啦。当我哋睇同一段经文，唔同角度睇嘅时候，神俾我哋有唔同嘅亮光，有唔同学习嘅地方。咁所以今日嗰个焦点，我睇睇呢段经文，我哋好想集中喺保罗同埋提摩太呢一段师徒嘅关系。究竟保罗有啲咩嘅提醒，有啲咩劝勉提醒年轻嘅提摩太，以至塑造佢成为下一代嘅门徒？亦都我哋愿意从中学习一啲嘅亮光，应用喺我哋作为父母，或者我哋作为正恩教会，点样塑造下一代门徒呢个意象上面啊？俾少少嘅背景，大家认识保罗同埋提摩太啊。嗱，呢一张嘅地图咧，你就啊好细，未必睇到啊。但系嗰啲路线咧，就系保罗三次宣教旅程，加埋第四次去罗马啊嘅旅程。OK， 嗰啲嘅路线啊，咁原来咧。路斯德咧就係提摩太嘅家鄉。咁保罗喺第一次嘅宣教旅程咧，佢係經過路斯德嘅。咁嗰陣時咧，提摩太就係第一次見到保罗。當時嘅提摩太好年輕，好膽小，好怕事，好怕醜。咁但係佢見到保罗嚟到路斯德，放膽傳道啊！哇！呢個就成為提摩太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佢都立志。他要好好嘅研读经文，好好嘅嚟到喺属灵上面成长。他都好似要好似保罗咁啊，能够系放胆传道。咁之后保罗离开啦。咁但系第二次宣教旅程咯，保罗又再次经过路斯德。今次咧，佢就睇到提摩太嗰个嘅潜力啊！啊，提摩太真系熟读圣经。啊，好有嘅潛力，成為下一代嘅門徒。於是咧，保羅就喺路斯德就邀請提摩太，好嚟緊嘅宣教旅程，你跟埋我去啦。我去到邊，你都跟住我去到邊。Okay， 我要塑造你成為下一代嘅門徒啊。咁然之後九年嘅時間，保羅去其他唔同城市啊，第二次、第三次宣教旅程當中，去到邊，提摩太都喺佢身邊。保羅講咩做咩，提摩太都喺佢身邊，一路嘅嚟到係觀察。九年啊，弟兄姊妹，塑造下一代門徒唔急得嘅，漫漫長路需要每一步嘅同行嚟到喺屬靈嘅層面塑造下一代。咁好啦，九年之後啦，保羅咧見到年輕嘅提摩太都真係成長到某個程度啦，於是咧就派提摩太去咗以弗所教會嚟到做教導，特別係處理一啲假教師嘅問題。咁所以提摩太咧當時就成為咗你可以話係以弗所教會嘅主任牧師啦。嚇，咁所以原來喺塑造下一代門徒嘅事情上面，我哋睇到新一代成長嘅時候，我哋都懂得放手，讓佢嚟到係帶領做牧養嘅工作。依一個都係塑造下一代門徒嘅一部分。咁期間咧，保羅就坐過幾次監啦。咁但係去到最後嘅時候咧，保羅知道啊，我今次坐監咧，可能都去到生命最後嘅階段啦，可能好快要為主殉道啊。咁保羅就喺監獄當中。寫了提摩太後書，成為他寫的最後一封書信，就鼓勵提摩太，你要繼續堅持啊，你要回顧翻你昔日在我身上面學到什麼嘅榜樣，你繼續嘅嚟到係放膽傳道，被主使用啊。所以提摩太後書，你可以話是保羅臨死之前語重心長提醒提摩太的一封書信。怎樣繼續塑造他成為下一代的門徒。今天的信息很想藉著四個的重點幫助我們去明白，究竟我們要塑造下一代門徒的時候，從這段的經文，從保羅對提摩太的勸勉，有哪四方面我們可以學習和應用的呢？第一個的重點，當我們說要塑造下一代的門徒， 我们要回顾从前，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让下一代看到我们的榜样，看到我们的见证。当我们说很想下一代成为门徒，当然我们自己要成为门徒，是不是也都要刻意的回顾从前，让下一代看到我们的榜样和见证。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究竟你和我跟随耶稣的一段日子，有没有一些很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们很刻意的和下一代，和我们的子女，和我们的孙子孙女一起的回顾从前，好让他们都在当中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都愿意跟随耶稣呢？保罗在经文第十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就和提摩太在回顾从前。如果你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开头的部分，那里呢保罗是讲到，哇，在末世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很多人都会离弃神。哇，保罗呢列了二十样形容词，形容一些末世的人是怎样。他们只顾自己，他们贪爱钱财，他们卖主卖友，不敬虔等等，二十个的形容词。然后保罗就去到第十节就说，但你，即是末世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离弃神了。但是你提摩太，你不要好像他们这样，但是你提摩太，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提摩太，你已经看到我过往怎样跟随耶稣了，你在我身上看到这些品行的时候，你就跟随。不单止是这样，下一节提摩太，你还记不记得，又在回顾从前，你也都记得以及我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啊！然后就保罗同提摩太讲见证了，但是从这一切的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保罗同提摩太在回顾从前，让提摩太看到他身上的榜样。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这些地方，就是昔日提摩太跟着保罗宣教旅程去过的这些地方。保罗就好像跟提摩太在说，喂，提摩太，你记不记得，昔日你就在你的家乡路斯德那里见到我的，喂，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那些犹太人 是起哄找石头扔着我，哇，我差点被石头扔到死了。那些人呢就真的以为保罗被人扔死，找石头扔死了，然后就拉他的身体去了城门口。但是神拯救他，保罗死不去，保罗死不去之后呢就即刻继续的放胆传道，去其他的地方同样放胆的传道。提摩太，你记不记得昔日你经历过，你在我身上看过这些经历啊？看不看到啊？一个师徒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一同的来到同行啊。在那九年的当中，保罗做什么，提摩太都在他身边看着。保罗放胆传道，全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提摩太在旁边看着。保罗在宣教的当中，可能他都有失望的时候，有气馁的时候，被同工离弃等等，提摩太都在身边看着保罗怎样面对。保罗被人逼迫，甚至用石头就来扔到死得，提摩太都在他身边看着。保罗就好像跟提摩太说，提摩太，这个世代呢很多假教师，他们做的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贪钱啊，贪名利啊等等，但是我不是啊，我生命的目的就是要宣讲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福音的信息，你在我身上学到这个榜样的时候，你都跟随啊，你都放胆传道啊。给我们的提醒就是，究竟你和我说要塑造下一代的门徒，这个是不是我们采取的方向呢？让下一代的信徒 无论是新信主的朋友，或者我们的仔仔女女、孙仔孙女，在我们身上看到榜样，因为我们跟他们回顾从前，述说神的作为，很近身的，跟他们一起同行。想起我昔日跟爸爸一起踩单车的这个经历，我都会在这里问，为什么会这么深刻，为什么会带给我这么大的影响呢？原来我爸爸不是只是告诉我们，我知道，哎，仔啊，踩单车很好玩的，嗱，你自己去踩啊。不是的，爸爸也不是坐在家里沙发跟我一起看电视，哎，看一看奥运单车选手，奥运那些单车比赛，哇，很精彩的，阿仔跟你一起看，看完之后，嗱，你就拿着单车去自己踩啦。喂，不是的，爸爸也不是说，哎，生日礼物送了个单车给你的，嗱，你自己去踩啦。不是的，爸爸是怎样？爸爸是跟我一起踩，跟我一起踩。我不懂的时候他教我，我跌倒的时候他扶回我起身。当我在他身上看到，原来踩单车这么好玩，风景这么漂亮，我都想踩，我以后都想踩。弟兄姊妹，究竟在属灵的层面，我们有没有跟下一代这样来都是同行，给他们看到我们跟随耶稣的心态的时候，又或者我们一起回顾从前，数算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多说，我们下一代都很想跟随耶稣，因为原来跟随耶稣是这么美好，讨神喜悦是这么大的满足的。在这里也让我们一起，如果在座当中有作为父母的，我们一起反省，究竟我们采取一个什么心态来到是塑造我们的下一代成为门徒呢？会不会我们有时只是告诉我们下一代知，哎，圣经好的，神的话语来的，你看圣经啊，记住背金句啊，熟读经文 啊，但是呢我就不需要的了，你自己得的了。有时候会不会有家长对于仔女说，哎，基督教学校好嘢嚟噶，我同你报晒名噶啦，嗱，记住翻基督教学校，熟读圣经，但系我咧就唔翻教会嘅，我唔使噶啦，睇到嘛？咁样唔得噶，亦都唔好同仔女话嗱，生日礼物买晒圣经俾你噶啦，一二三四五，记住每日睇啊，但系我咧就唔需要噶啦，唔得噶，我哋需要系真系跳埋落水嘅，俾我哋嘅仔女。又或者俾教會下一代嘅信徒睇到我哋點樣回顧從前，睇到我哋身體力行嘅榜樣嘅時候，佢哋都願意跟隨。佢哋睇到嘅時候，神會感動佢。到時候我哋唔使講啊，佢哋都願意愛耶穌，一生一世跟隨耶穌。依個就係我哋嘅祈禱。有時候真係我哋微小嘅舉動，我哋唔知嘅。但係當我哋朝咗咁嘅方向啦，同下一代信徒同行嘅時候，深信神有工作，神会感动他们。好像保罗和提摩太回顾从前，让提摩太看到他的榜样的时候，提摩太都能够起来成为一个很好的属灵领袖。第二点，我们说要塑造下一代门徒的时候，受苦必然，我们愿不愿意在逼迫当中仍然持守真道，以致我们也都预备下一代信徒，告诉他们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受苦是必然的，我愿意在逼迫当中仍然持守，你愿不愿意都这样持守？保罗和提摩太回顾从前之后，保罗就在第十二节，即是接住下来的节的经文，就下了一个定论，他不单止讲到他之前是怎样受逼迫，他们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说要以耶稣作主，当我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好面对耶稣所面对的对待。耶稣昔日是面对什么对待？就是经常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挑战他们 佢嘅權柄嘅，係嘛？佢哋想捉耶穌嘅痛腳啊嘛，逼迫佢，甚至最後想處死佢啊嘛。耶穌就被逼迫啊，被鞭打、受苦啊，最後仲被釘喺十字架上邊。當我哋話要跟隨耶穌嘅時候，我哋要預備好自己啊，面對耶穌所面對嘅對待啊。今日嘅現今社會文化，當我哋話我哋要持守真理，在神的话语上面站立得稳，原来世界有很多不信的声音呢，是不是很喜欢我们这样来到持守真理，来到宣讲神的说话的。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是一个不信的世代嘛，是一个黑暗的世代，很多人呢喜欢活在黑暗当中，很多人喜欢享受最终之乐的。你想想，我们这个黑暗的世代就好像一个黑的房，然後我們就在這個黑的房當中無端端我們著一著個電筒，說我們要為主發光，哇，你突然很出眾啊，很多人會立刻就罵你，哇，怎麼藏住了啊，因為這個就是現實，很多人很想投留在黑暗的當中享受最終之樂等等。所以當我們這麼出眾說要為主發光的時候，很多的聲音都會是控訴我們，究竟我們在一個這樣的逼迫情況底下，會不會多一個心來到是願意是持守真道呢？亦都裝備下一代，給他有一個的心智，就是預備好自己了，我要在逼迫當中仍然持守真道。相反來說，如果你和我覺得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沒什麼逼迫，沒什麼阻力，咁你同我就真係要反思一下，究竟你同我會唔會將真理都將就咗，跟咗世俗嘅眼光嚟到去為人處事，會唔會因為咁樣，所以你同我經歷唔到保羅話凡敬虔度日嘅信徒都會面對嘅逼迫咧？你知唔知啊，弟兄姊妹？當我哋將就一下真理咧，冇逼迫嘅，冇阻力嘅。如果我哋在親人朋友面前討人喜悅多過討神喜悅的時候，沒有逼迫的，沒有阻力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如果跟下一代拿支彩虹旗走去遊行一下，沒有逼迫的，沒有阻力的。大家可不可以想像一下，當我們要在這班人面前，在這個世代當中，我們說要持守真理，哇，那些手指就指向你了，是吧？自夸、傲慢、不够包容、心胸狭窄等等，所以受苦必然啊！究竟你和我塑造下一代信徒，会不会都预备好他们，来到面对逼迫的时候，仍然持守真道呢？第十二节刚才讲过，保罗和提摩太回顾从前的时候，提摩太就是亲身的看到保罗如何面对逼迫，仍然愿意坚持，仍然愿意放胆传道。当提摩太这样看到保罗这个榜样的时候，我想提摩太都会想，哇，保罗真是认真的，不是讲笑的，付上生命的代价都仍然愿意持守真道，放胆传道。这个就成为一个 impact event， 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塑造提摩太，让他都愿意成为新一代的门徒。再说，我们其实今天作为北美啊，或者香港的基督徒，我们真的都不可以说得上是会遇到什么的逼迫，是吧？我们感恩啦，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社会，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但是在世界其他的角落，可能真的有信徒是被逼迫得很嚴厲，受緊牢獄之苦，甚至為主殉道。究竟你和我活在舒適的當中，會不會都有著同樣的心智？我們所面對所謂的逼迫真的很輕輕，最多是可能在未信主的朋友面前有些意見不同，有些張力，大家要帶著微笑的分享來面對。又或者可能你好像我一樣，在 YouTube 的留言區日日被人罵一下，很輕輕的， 当我们基督徒要在公开的场合表明我们信仰的立场，是啊，很多手指啊，很多的控诉，但是很轻巧，不算得是什么的逼迫。那你和我会不会愿意都来到是把握这些机会啊，让下一代的信徒看到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在逼迫当中是持守真道。有时我们作为家长都真的很多的体会啊。作为家长，我经常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就是我不是只是在两个仔面前在讲好的，不是只是跟他们说，哎，爹地妈咪回教会认识耶稣，日日平安喜乐啊，没错，是真的，但是不要停留在这里啊。会不会有时我们真的失望的时候都跟仔女分享啊？会不会有时我们在难处的当中啊，仍然相信神的美善，这个会成为更加有力的见证？会不会有时在这个动荡变迁的世界当中，在我们一些人看来是不好的际遇的当中，我们仍然宣告神是信实的，我们仍然愿意全心全意的信靠耶稣，爱耶稣？会不会这样的分享成为一个更有力 的教导，让下一代都愿意是跟随，同时也都预备好他们来面对逼迫的时候仍然持守真道？这个是我爸爸的相，大家可能过去的信息当中认识过我爸爸的生命故事。那个时候我两个仔 Matthew 和 Mark 都是两岁半和六个月大，那我爸爸就突然间是被确诊是胰脏癌第四期，然后20日内而已，就身体一路虚弱，然后就被神接回天家。特别感恩啊，神真的带领爸爸在临离开世界之前那天愿意点头决志信主。我在回想这个过程呢，我特别感恩的就是我两个仔 Matthew 和 Mark， 他们是真的在身边看着的，我们怎样流泪祷告跟爸爸说耶稣爱他，两个仔看着我们怎样拖着手，一家人一起在爸爸生命最后的阶段仍然是愿意把握机会传讲福音，而爸爸又真的在神的恩典底下愿意岌头接受，我们一起流泪感恩祷告，两个仔看着，我相信这些就成为他们的 impact event， 一个很刻骨铭心的经历。所以我两个仔很小时候已经知道，爷爷在哪里，爷爷去了 Jesus 那里，我们将来会见回去的，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跟爸爸说的，爸爸天家再见，我们将来会来的。所以这两个仔我很感恩神都使用这些经历来塑造他们，让他们不单只是听圣经的真理，而是在经历的当中看到神又真又活，也都愿意在神的带领当中希望他们将来都学像做主的门徒。第三方面，当我们说要塑造下一代的门徒，要从小备战，趁年幼的时候学习主道，这个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小备战，第十四节那里，保罗在之前第十三节就在那里讲着说，在末世的时候作恶和被迷惑的人会越来越厉害，他们又被人迷惑，然后他们又迷惑人等等。第十四节开始头两个字又来了，但你，即是末世的人是会这样的，但是你提摩太，你不要学他们这样，你怎样，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哪个学的。提摩太，你要记得你所确信的，你所学的，你记得你是从哪个学的，究竟这里讲的是哪个呢？原来呢是讲的提摩太的婆婆罗尔和她妈咪尤尼基。因为在提摩太后书开头的时候，保罗就已经跟提摩太说，哎，提摩太，我要为你无伪的信，即是不是假的信心，是真的信心，我要为你无伪的信你都是感恩，这个无伪的信首先就在你婆婆和妈咪那里找到，然后其次也都在你身上找到。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就知道，哇，原来提摩太他从小就认识神的道。我们可以想象到 提摩太的婆婆和媽媽，可能在提摩太都還未識字，已經每個安息日帶她去會堂那裡，來是認識神的話語，學習神的道，這個就成為提摩太成長，能夠成為主的門徒很重要的一環。所以俾你同我嘅提醒，特別係在座當中嘅父母，或者係公公婆婆、爺爺嫲嫲，塑造下一代成為門徒，依個係邊個嘅責任啊？唔係小朋友佢自己嘅責任，因為小朋友年紀輕，佢未必好自然對屬靈嘅事情係有興趣。原來係父母嘅責任。其次，公公婆婆、爺爺嫲嫲都可以樹立一個好有力嘅屬靈榜樣。塑造孫仔孫女成為主的門徒。然後繼續下一節，保羅就繼續跟提摩太說了，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個聖經就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從小明白聖經很重要，使你因着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留意保罗在这里不是说你从小明白圣经你就得救，不是啊，圣经不会使人得救的，是看你怎样回应圣经所讲的，这个才决定你是否得救嘛，是吧？你知不知道很多无神论者都研读圣经的，他们都研读圣经可能熟过你和我的，但是他研读完之后知道了原文，知道了背景，但他决定不信，不接受耶稣基督，这是不得救的。所以当我们说塑造下一代信徒，无论是小朋友或者在教会当中一些新信主的朋友，认识圣经，熟读经文，这个是一个的起点。Okay? 熟读圣经，从小明白，使他们怎样？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这个智慧。Okay? 他可能小朋友他年紀一路長大的時候，有朝一日他要做自己的決定了，他選擇去接受耶穌基督，這個就能夠使他得救了。 OK， 這個智慧就是從小明白聖經的好處，保羅亦都藉著這一方面來強調，亦都是今天你和我需要把握機會，讓下一代信徒是經歷到的。所以我們對下一代信徒的提醒，我想就是你回教會你信耶穌，不要因為是爹地媽咪回教會，爹地媽咪信耶穌你才信，你要自己去決定的。你從小明白聖經，我很希望你有因著信耶穌基督而得救的這個智慧。 okay? 所以從小備戰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考慮，你和我需要實踐。這張圖畫是 Matthew 小小小的時候拍的Carol 和我都很把握機會和我兩個兒子有 Bible time 的時候，但我告訴你這麼多年來那幅圖畫絕對不是那麼美滿的有時候可能我和 Carol 兩個和兩個兒子講聖經故事的時候，哇，他們是很容易就分心啦，很容易就忙於玩手上的玩具啦，很容易是周圍走啦，或者兩兄弟呢口角戰，然後就開拖啦，動手動腳啦相信大家家長都真的很明白，是吧？但是也都容許我鼓勵大家，喂，你知不知道小朋友又很有記性的看似分心，但其實呢又聽你說的有很多次呢我都在那裡問自己，哇，看到 Matthew 和 Mark 這樣，我就想跟他們在那裡講聖經故事，究竟有沒有分別的？究竟我是不是跟空氣講緊嘢啊？但是又真是神使用，很多次啊 Matthew 呢可能真是兩三年後呢會跟我講回來，喂 Daddy 你呢講過這個故事的啦，我認識的啦，喂我都不記得了啦，但是他們又會記得的，所以讓我們真的從這個方向學習，深信當我們幫助小朋友從小備戰的時候，將神話語將福音的種子種在他心裡面的時候，神使用的，我們不知不覺間他們可能真的拿了一兩點很重要的屬靈提醒，這個就跟隨他們一生一世成為他們的提醒，成為神怎樣感動他，他都願意來做主的門徒。 所以让我们一起的学习，最后讲第四方面，当我们说要塑造下一代门徒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忠于圣言，我们让神的话语也是塑造生命，塑造下一代门徒未必只是靠我们的说话，未必只是靠教会的 program， 最重要让神的话语塑造生命，使他们得着神话语造就的时候，他们都愿意是接受耶稣基督一生一世来跟随主的道路。所以保罗就对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高举神的话语，你要继续专心研读神的话语。为什么这么重要？然后保罗就跟提摩太讲第十六节了，这节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金句，今天我们就认识这节圣经金句的上文下理和应用的原则了。保罗对提摩太说，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两个重点，圣经是神所默示所以有益、okay? 为什么圣经有益？因为是神所默示，两者相辅相成。然后呢，继续下去，保罗呢就列出神话语的四个的好处咯。四个好处就是神话语能够教训、教训就是你之前不懂的一些东西，现在你懂了，神是哪一个，神做了什么，神期待我们怎样回应，圣经教训我们，圣经也都督责我们，当我们行差踏错的时候，圣经就当头棒喝的告诉我们行错的方向需要回转，使人归正，即是圣经不单止是督责当头棒喝说我们错了，圣经也都使我们归正，帮助我们行一个 U-turn 回转回去神的心意当中，这个也都是圣经的益处，圣经也都在教导人学义上面有益处，就是我们要活出神对我生命当中的计划，我们讨神喜悦，这个也都是圣经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都是圣经的益处。所以给我们反思的就是，当我们每次打开圣经，每次我们藉着神的话语来到塑造下一代门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令到对象是经历从神话语而来这四方面的益处呢？我曾经听过呢某些弟兄姊妹呢就带有一些负面 的说话，他们呢就会跟我说，哎，我刚刚听完那篇道呢，我很不喜欢这个牧师说的，因为那个牧师在骂人。然后我的回应就是，喂，感谢主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来的，如果你觉得被人骂的话，那圣经的益处就是督责使人归正，是吗？如果当牧师是照着神的话语讲的时候，我们觉得被神的话语骂，那这个是应该的，是吗？所以感恩啊，如果我们这样觉得的时候，这个是经历着从神话语来的益处。圣经不是成日都俾我哋感觉良好嘅 ，OK？ 经历神话语嘅益处唔系成日会俾我哋感觉良好嘅，唔系拍拍膊头做得好，未必系嘅。反而神话语督责我哋，使我哋归正，呢个更加嘅宝贵。所以相反啊，如果譬如 Wilson 讲一篇道，你经历唔到神话语而嚟呢四个嘅益处咧，咁你嗰篇道咧都唔使听噶啦。因为那篇道应该没什么神的话语在当中，以致你经历不到从神话语以来这四个的益处。所以让我们一起去实践，在我们要去塑造下一代成为门徒的时候，我们忠于圣言，使下一代信徒经历到从神话语以来的益处，从中他们生命被塑造。所以很快重温一下四个的重点，我们说要使我们的子女、孙子、孙女，或者教会新信主的弟兄姊妹成为下一代信徒的时候，我们要回顾从前，好让下一代的信徒看到我们身上的榜样的时候，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都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主。第二，受苦必然，我们要给对象一个心态，就是预备好，做基督徒不容易的，我们要在逼迫当中仍然持守真道。第三，特别是对父母的提醒，我们要从小备战，帮助小朋友在年幼的时候就学习主道， 願意福音的種子種在他心裏面的時候，他經歷到從神話而來的好處。因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忠於聖言，讓神使用他話語塑造下一代信徒的生命。在完結的時候，又說回我小時候跟爸爸踩單車這段經歷的回憶。在我三十幾年之後和我的兒子踩回同一條路，沒錯，很多的回憶出來。但另一方面想，也讓我看到，喂，原來很多東西都不同了。我記得我小時候跟爸爸租單車，是在大圍火車站旁邊一塊爛地，電氣化火車一塊的爛地，今日那塊爛地都可能不再存在了，可能起了樓了。那昔日我記得城門河是很臭的，很骯髒的，哇，現在很漂亮，很漂亮的風景。昔日我記得爸爸帶我踩單車要經過很多舊的村落啊，過紅綠燈啊，然後才去到城門河旁邊的單車徑。哇，今日是很完善的單車徑，由租單車的地方踩到大埔呢，很安全，很完善。哇，原來三十幾年之後，環境很多都不同了，但是不變的是什麼？不變的就是父子的情懷。昔日爸爸怎樣跟我一起踩單車，今日我都帶著同樣父子的情懷，跟我的兒子踩回同一條路。我們要問的就是，當我們塑造下一代的門徒，我們下一代面對的什麼世界？好不同了，是吧？你想想二三十年後這個世界會變成怎樣？科技日新月異，有人工智能，然後在道德的議題上面都不知道走到哪裡，有性別問題，有毒品問題等等等等。三十年後這個世界完全不一樣，我們下一代信徒面對這個世界完全不一樣。但是好讓我們塑造下一代門徒的心智不改變，我們願意在不同的環境底下仍然帶著同一個心智塑造下一代門徒，以致我們的仔女有一天亦都帶著同一個心智塑造他們的下一代，成為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讓我們的信仰能夠一代一代薪火永存下去。我相信這個是神所喜悅的，這個是神所使用的。所以就讓你和我一起的來到回應，我們都是很軟弱的一群，我們做父母，我們向別人傳福音，我們栽培新信徒，我們都在這裡碰碰跌跌的當中，但是我們一個願意的心。我相信當我們願意回應神今日從祂話語成為我們的提醒的時候，神使用，神要興起下一代的信徒，成為一生一世跟隨祂的人。我們一起祈禱向神回應。親愛天父，多謝你，你的話語實在很奇妙。保羅昔日向提摩太的說話，今日同樣你都要使用，成為我們屬靈的提醒。主，我們有一個願意的心，求主你使用我們微小的擺上，求主你悦納。我們都很想看到下一代起來願意愛你，願意認識你，願意一生一世跟隨你。主啊，但是看到現今社會文化帶來的衝擊，這幅圖畫一點都不樂觀。但主，我們相信的不是我們眼睛所看到的，我們相信不是現今社會文化有多樂觀，我們相信的是你不變的屬性，是你願意萬人得救的心。我們相信的是你的信實和不變的慈愛。當你怎樣拯救我們的生命的時候，我們相信你同樣要拯救下一代，讓他們都願意成為跟隨耶穌基督的門徒。主，求主你幫助我們的回應，我們很想藉著我們微小的擺上經歷你奇妙的作為，你怎樣親自感動下一代成為門徒，興起下一代成為合你心意的一群，從而改寫這個社會的文化，從而讓更多人有一個願意的心來到回轉回到你的身邊。求主就幫助我們繼續的讓你的說話在接下來這個禮拜成為我們生命的提醒，我們都願意盡力來到去實踐做討你喜悅的事情。我們有祈禱仰望奉主耶穌基督聖名， Amen。